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诗意空间。 我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份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